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小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桌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的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7.6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欢迎收听876资讯。昨天，北京市小客车指标办通报，截至今年的8月8号24点，小客车配置指标累计收到个人普通小客车配置指标申请和确认延期的，一共296万4615个；累计收到个人新能源小客车配置指标申请和确认延期的，一共359835个。因为今年个人小客车指标配置完毕，新申请者或将7年之后，也就是2025年才能排到。北京地铁等相关单位负责人近日透露说，八通线与一号线的贯通已经进入了审批阶段，但工程的具体完工日期还没有确定。未来随着八通线与一号线实现贯通，乘客将不再需要下车换乘，一趟车直接从通州进城。市城管委昨天举行26度刚刚好，风还是自然的好快闪活动，提倡市民节约用电。记者了解到，入夏以来，本市的平均气温比常年偏高，出现了历史上第二长的连续9天高温，电网负荷4次，刷新历史记录。根据统计，其中空调等降温负荷占到55%。未来一周，本市气温虽然有明显下降，但是近地面湿度大，体感仍然闷热。相关部门呼吁市民和供电单位把空调调到26度以上。根据专家介绍，空调每调高一度可以节能5%到10%，同时26到28摄氏度对于健康也是最有利的。市住建委昨天联合市工商局、市网信办等单位集中约谈了链家、我爱我家、中原地产、58同城、赶集网、房天下等房源信息发布主要网站，要求各互联网平台展开自查，下架不符合要求的房源信息，9月1号之前完成整改，让黑中介无处藏身。我们再来关注演出方面，国家大剧院制作的第5部莎士比亚话剧《暴风雨》昨天晚上开始在戏剧场亮相，濮存昕、李小萌、蔡鸿翔等领衔主演，将和大剧院的戏剧队一同演绎莎翁这部诗的遗嘱。这部作品具有高度的传奇色彩和人文主义精神，被视为莎士比亚创作后期的集大成之作。观众们熟悉的《凡事过往皆为序章》、地狱空荡荡、魔鬼在人间等传颂很广的名句都是出自《暴风雨》这部话剧。本月17号、18号，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人偶剧《西游记》即将亮相国家大剧院国际儿童戏剧季。这部剧特别运用了多元化的视觉元素和图像构成，好听的歌曲和器乐声光效果等，将共同呈现一部好看易懂的西游故事。北京儿童艺术剧院儿童剧《原始一家人》由意大利即兴喜剧传人杰夫比担任舞台表演指导，给予表演更为丰富夸张即兴的肢体动作。本月17号到19号，原始一家人即将在2018年国家大剧院国际儿童戏剧季上亮相。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是由小易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职场的自信，生活的温馨，朋友的欢愉，家庭的和谐，家味添活力，人生乐逍遥。同仁堂牌家味逍遥丸。 车在囧途，路遇抛锚趴窝。 别担心，人保车险客户只要投保车损险，打开中国人保 APP， 完成车辆绑定，就能一键呼叫救援，还能拖车、搭电、送油、换胎和查看救援车辆位置呢。人保直销车险，400-1244567。 来关注路况，现在京藏高速西三旗到上清桥车多，机场高速温玉桥到大山子车流量大。京承高速主收费站路段以及五环到四环之间的进京方向车多。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大家保持车距，注意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呢，我们乐享生活又来到了周五的固定单元啦。周五是小夏推荐的板块。今天我已经把我们一直播的镜头转向的这一位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推荐的这部正在热播的电视剧，还有我们要推荐这位演员饰演的角色，和他很神奇的一段求婚经历。求婚，哎呀，我们节目里面好久没有迎来这么浪漫的片段了。欢迎一下演员马赫，欢迎马赫。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演员马赫。 我们要说的这部戏啊，现在真的我看了好几周，连续几周的这个收视报表， 对， 都是爆掉了。 对对对对 啊，因为它的平台非常好，目前在中央电视台一套的黄金档。 没错， 跟我们节目一样，每周一到周五播出。 对对对， 不是我们是上午黄金档啊，人家是晚间黄金档，《最美的青春》。 没错 啊、嗯、啊！今天呢，大家想要跟我和《最美的青春》当中啊，这个名字啊，跟马赫的气质，哎呀，也不能说相符吧，魏富贵， 魏富贵，对 对，也挺相符的啊。这样一个角色，我们今天跟《最美的青春》当中的魏富贵，也就是我们的青年演员马赫一起来聊天，想要跟我们一起来聊，可以到微博和一直播上面找到我们。今天我们有同步的视频直播啦，微博和一直播都是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找到我们啦。可以直接在一直播的平台上面给我俩留言。哎，说说这部戏吧，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可能有一些人还没有开始追，我们会一直持续到8月下旬，这部戏一直播到20多号， 23号，对吧？ 啊，哎，那你看，今天才10号，我们赶紧再推荐一下， 对对对， 还能看半个月呢。 对，这个戏非常好看啊，特别适合全家人坐在一起看。对， 啊、这是一部很适合全家观赏的剧。 对对对， 它的年代以及所反映的那个年代的故事，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我们这个戏其实就是讲那个塞罕坝种树的这样的一个题材，对。嗯， 其实离我们也挺近的，河北、 对，很近，塞罕坝河北，对， 哦， 2个小时就到了。 嗯， 那么以前咱们这北京老是刮沙尘暴嘛， 嗯， 就因为那边对防护林，那这个种上之后不就，现在这个沙尘暴不就越来越少了吗？ 嗯， 对， 所以我们理解它的名字《最美的青春》，其实是有很多的林业工人， 嗯 啊，这样一部分青年人， 对， 啊，志愿到这边去。然后投入到了这样 祖国的建设当中来、 啊、你在里边干嘛呢？ 我这个戏 你投入建设了吗？ 我投入了，我这个是演的是从河南这个逃荒到这个林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农民， 对，为了生计嘛，然后这个到了这边之后，跟着大家一起来建设林场，演的这样的一个人，对。 哦，你是被迫把青春献给了林场吗？算吗？ 嗯，这个怎么讲呢？这个倒是没写是不是被迫，反正我自己感觉是。就是因为是这个提示的，就是一个逃荒到这个地方来的，这样的一个农民，然后就很穷嘛。我穿的衣服是这里边最破的，不知道大家看了没有。然后那个鞋就是那个裤子，属于衣不遮体那种，特别冷的天儿，完了之后穿的特别单薄，然后每天给我冻得够呛。一开始还说不让我穿袜子，你知道吗？零下20多度， 没有袜子呀，逃荒哪有袜子？ 对，后来就是想了个别的招，完了之后就是。到了那个林场之后，完了之后就是往里边，只能是往里边塞衣服了，你知道吧？就是看不到的地儿，那没办法，太冷了，实在太冷了。最冷的时候-30多度呢，对。 哦， 对， 你看为什么我们这个深冬奥能够成功、啊？ 深冬， 因为冷， 我们都很抗冻。 一方面我们河北啊，北京就是冷；第二呢，是我们的啊，这个最美的青春里边的农民都很抗冻。哎，这样一个农民的角色，你现在在我们播到10号，今天晚上还会 有 哎，剧情还会再推进。 对， 你已经加入到大家的 加入，回去好好复习复习。 加入 了，对，我已经早就加入了。对对对，从第三集，对对对，第三集我是先遣队。等于说是早于大学生之前就到了这个林场了， 对， 帮着建设。 因为一说要看魏富贵这个角色，我就说好，我刚才还跟马赫说，我说非常不好意思，因为这个他播出的这个时间，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可能都不在家，年轻人确实说实话都不在家。我说为了今天跟马赫对话，我就去追了一下，但追剧不能从中间开始追，我就从前面开始追。然后我看到我说哦，我知道了，魏富贵就是这么一个又很邋遢，然后。又有点穷酸，就是 对， 就有点可怜这样一个角色。但是因为我看到提纲后面，会有他哎受表彰啊，然后还有就是大家没有粮食的时候，我为什么会说他鸡贼？因为我就是啊，对，就是我看到说没有粮食的时候，我就哦，是这么一个角色。所以你给自己的一个定位是，虽然他很早就加入先遣队了，但是他中间还是会有这种是吧？为了自己的小利益， 对， 哎，对，捣鼓一些事儿。 他其实为了活着嘛，他其实也是为了自己能够活着，因为他这个人物是啥呀？他母亲啊。就等于是饿死了，在河南的饥荒你就饿死了，饿死了之后他有一堆弟弟妹妹，就是家里边那会儿啊，就是家里边不是生孩子生了好多嘛，他有一堆弟弟妹妹，这一堆弟弟妹妹都很小，那正是要吃饭的时候，那没办法，他这个他得养活他弟弟妹妹啊，然后他就到了林场之后，他就能省一点是一点，他就把省的这些东西啊粮食啊他都给老家寄回去了，他其实是这样的，而且呢他也不是说是他是自己就是攒的粮食，而且就是从别人那儿省下的粮食。他演的是一个这个魏富贵啊，他是个厨子，等于是给大家做饭的啊，做饭的呢。然后等于是这些大学生们吃完饭之后，有的就浪费的一些粮食，他就全部搜罗到自己这儿了。反正倒掉他也不舍得嘛。他就搜罗到自己这儿之后，然后就寄给家里边的弟弟妹妹。因为生活不容易，他也知道生活不容易，所以 对 他也不能浪费粮食。 我说的这个鸡贼当然也是要打引号的， 对， 就是当时会觉得说哦，他一方面是有点小聪明，知道怎么这角角落落犄角旮旯的，我能搜罗一点， 幸好他有这个小聪明，要不然这个先遣队包括大学生全都饿死在坝上了，就是因为他的这个小聪明，你讲的这个鸡贼，反而救了大家。 对，这一点啊，这一点是后来表彰的重点吗？ 这个你可以在后面看到，就是因为大雪封山，就是整个先遣队还有大学生，他们都被误到那个里面了，跟外界失去联系了，那怎么办？没粮食了， 失联了， 没人有粮食，只有魏富贵一个人有粮食。 哎呀， 因为 怎么有点翻身的感觉呢？ 不是翻身，就是对，因为他是搜集了大家这个剩饭剩菜嘛，他一直就是那个就是窝头是干巴的那种，就是搜罗了两大麻袋这种。 但是那个时候真的是起了大作用， 绝对是起了大作用了。对，所以就是说您说的这个鸡贼还真是救了大伙了。 哦，在后面会有这个很感人的戏份在里面， 应该就是在今天晚上。 哦， 嗯，应该 这么准确吗？啊，今天晚上这两集大家得看看， 去 追一追。 对。 啊、哦，对，第一个是很感人，第二个是我们把前面铺垫的鸡贼，终于在这一步，在这一集里面，哎，对，要证明一下自己了啊！我这意义在哪里？啊，你有人说因为知道我们节目预告之后呢，补习了一下这部剧啊，补习， 哦、谢谢， 跟我一样是吗？你是不是从第一集开始补的？先补到第几集了？他说给这部戏的感觉是格调很高，正能量。 对对对，对。 年代戏包括它有年代特定的一件事情要做，大家都要齐心协力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很正能量，它没有什么好像心无旁骛。 是， 嗯， 对。 你在这个里面，你自己感觉，就是比方说最难或者印象最深的一场戏是， 最难印象最深的一场戏， 或者是台词也可以。嗯， 那其实就是我想想啊，就那一场，就是刚才说到的 大雪封山了， 大雪封山了、嗯，大家都出不去了。完了之后说了一段台词，是这样的呗。大队长，我要是就这么饿死了，算是牺牲吧。要是牺牲，林场就会发抚恤金，对吧？我希望这笔抚恤金能到我弟弟妹妹手里边，我们家弟弟妹妹多，都正是能吃的时候。我娘当年就是饿死的，我不能再让我弟弟妹妹饿死了。就是这一段，就是这一段。 嗯， 对， 好想哭。 其实这个已经是就是把粮食都分给大家完事了之后都吃完了，还是不够。 嗯， 对对对对， 就会觉得说可能过不去了， 就是每个人都在写遗书，可能就是、嗯、不是今天，应该是今天 或者是下周一， 或者是下周一、嗯、今天星期几， 今天周五了。 对对对对， 嗯， 没错 啊、 嗯，反正这个戏整个就很感人， 对，很正能量， 对， 很有郭导的风格， 对， 很有郭靖宇导演的风格啊，这个，哎，你们这样说，贺哥真的好吗？说嘉宾能不能穿上农民的衣服，就绝对分不出来何为一体，和谁合为一体？衣服和人吗？有人说就是看剧的追剧的时候，觉得你和那个农民的装扮 啊， 对，特别的合体， 是吗？谢谢 啊，对对。啊，听广播才进来看的，问我人在哪儿啊？我跟你说，22分我们就进广告了，我的人呢就会跟贺哥合为一体，到他那边去啊，因为我们这个镜头要来回转，我现在在贺哥的正对面，好不好？所以呢，大家现在先看一看我们马贺同学，然后呢，在我们22分广告的时候，一直播当中，我们会继续的跟大家聊天儿。哎，那个时候呢，我们可以聊一些啊有的没的啊。对，我会跟马贺站在同一个战线上跟大家聊。 太好了。 还有人说，那中间涉及到就是农民的这一个部分啊，说需要干农活吗？那你自己会干吗？ 从来没干过呀，城市里的孩子。 嗯。 然后呢，他就是。到了那之后，然后跟着老师一起去学一些这个植树啊、插秧啊这些东西。 嗯， 就主要是这个种树， 种树的技巧， 种树的技巧。 嗯， 对对对，其他的农活也没有，也不用种菜什么的，反正就是主要是种树。 还有厨子，他还有厨子那部分， 对，做饭什么的。对对对， 啊， 就是这个， 这一部分应该还是可以的。 对。 好了，这个 only 9186啊，在我们的一直播上面一直在呼唤我，我就说了嘛，22分进广告的时候我就出现了。微博和一直播现在呢，大家都可以来打开搜索一下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看到我跟演员马赫我们在直播间里面聊天的状态了。还有人说，贺哥今天是不是没睡好呀？表情凝重 啊？ 不是，你刚才看到他那个表情凝重的部分是在说台词，是不是？哦，有可能是觉得就哎入戏了， 入戏了。 哎，对，就是因为刚才那一段台词是今天晚上或者是下周一要大家会看到的一场戏，非常感人。哎，听到一场戏就是大家都在大雪封山的状态里面， 对， 担心可能会过不去， 对。 然后他此刻心里还在想着弟弟妹妹， 对。 就这表情不凝重怎么行呢？奇奇姑姑说觉得。 啊，这个马赫聊天的风格跟弟弟是同道中人啊、哦， 同道中人怎么讲？ 风格神情哦，他说神情 哦 啊，可能觉得对，可能觉得神情跟马可也很像，嗯。好，哎，这个9186你已经找对我们了啊，就是只不过说你现在还没有看到我，不要着急啊、不要刷屏，好不好？微博和一直播都可以搜索主持人江夏来给我们留言，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有视频的同步直播。那这部戏呢目前是在央视的一套，你们现在接到的反馈大家也是会觉得说正能量，然后会就是感动会更多，然后看完了会不会有，因为我看到前面的时候还没有这种感觉啊，我要赶紧加快一下我追剧的进程。 对， 我觉得后面应该会有很热血的部分， 嗯， 就到中间， 对对对对对，会有会有会有， 嗯， 对， 你们拍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这种感觉？ 拍的时候就觉得很苦，就是很冷， 你的表情凝重都来自于这个部分。 而且你知道我们那个一开始我们要那个老年装，我们有那个，我那个就好像得80多岁那老年装、那老年装每天早晨3点钟就得起床，3点起床得花4个小时，你想得花到7点， 嗯， 往脸上涂各种胶水，就是整个脸 粘住， 对，要粘住那皱纹啊、对吧，然后还有那个头发，就整个头发，我那个戏我把前面头发都刮了，粘的那个就是那个就是怎么讲，它就是假发，对，粘的假发、 哦、 就是那个就是没几根头发，就全是白的，对，就那种、每天需要花4个小时的化妆时间，带妆带一天，要演戏嘛， 嗯， 然后晚上回去之后卸妆要卸2个小时，等于说是这个妆就得6个小时， 就一天的1/4就过去了，就靠这个妆， 对， 然后剩下的3/4再待机， 没有，就拍戏过程中嘛。 嗯， 那这个你没法卸，而且它这个东西，它就一直在糊脸上不透气儿的，而且当时天又热，9月初， 嗯， 天又热，完了之后这整个脸就过敏，就是卸掉之后就过敏，那没办法，你还是得化，因为你第二天你还要演，那你没办法，只能坚持。这个其实特别折磨人，也是特别折磨人，每天也休息不好。对，好在那个戏份不是很多，就一集的戏量，但拍了好像，但是拍了很用心的拍的，拍了差不多得有1星期或者10天左右吧，差不多是这个。 哎，有人问说，一开始就铺垫了这个求婚啊，求婚呢？ 啊、求婚， 我们会讲的。在广告和半点的报时之后，我们就会回到876的直播当中，请马赫给我们讲讲求婚这个部分。 没问题， 也是在现场啊！你说这真会玩。 对， 一直播，我们继续的跟大家聊天，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了。 下面进入汾酒文化时间，1510说汾酒，精简版系列之6，品格，心。正、静、爽、香，汾酒的酿酒之道。汾酒的健康理念从几千年前就开始践行了。汾酒自古以清、正、静、爽、香为世人称颂，这5个字不仅道出了汾酒的品质、品格，也阐释了汾酒人的酿酒之道，更是新时期汾酒对人类健康理念、健康生活的坚守和呵护。汾酒清，清是相对于浊而言的。1500年前，杏花村汾清酒一举打破浊酒时代，成为当时的名酒。清从此成了汾酒的载体，成为汾酒不同于其他酒体的一个重要特点。汾酒清工艺在实践中逐步改进创新，汾酒从茶次清、酒胚清、机械设备清到生产工具、生产场地等都做到清到底。清字当头，让汾酒成为中国白酒行业清清白白做实业的酒企之一。汾酒正，正即为纯正，汾酒纯正，这是汾酒的骄傲，是汾酒一身正气的品格。现代微生物学将汾酒的纯正解读为汾酒酿酒所采用的水天然纯正，这正好与千百年来酿酒人一直坚信的水是酒之血的说法相吻合。酿酒人坚信用什么样的水就会酿出什么样血型的酒，汾酒之所以拥有纯正的血型， 正是因为杏花村有天然纯正的水，汾酒净，净即为干净。汾酒干净，这是对汾酒从外表到内置的全面评价。汾酒酒体自然的干净，给人们的身体上以物质上的抚慰。汾酒酒体中内化的净，给时下人们浮躁不安的灵魂以精神的慰藉。喝一杯净水，让身体和心灵得以净化。汾酒的酿酒用的酒曲是出于汾酒厂自己的原粮基地生产的小麦和豌豆科学配比制成。汾酒的酿酒用水是取自杏花村地下无需加工处理的天然纯正的水，干净无污染。汾酒的发酵工艺是世代传承的地缸分离发酵工艺，将土壤中的有害物质有效隔离，确保汾酒干净纯正，不受杂异味侵蚀。汾酒香，香即为清香。汾酒清香是中国清香型白酒的源头祖庭，闻之让人心旷神怡，品之让人身心愉悦。据现代科学研究考证，汾酒的香是来自地球卫黄土高原土层里存在了几百万年的神秘物质的味道，这种味道清爽舒适，让人身心愉悦，是人们一直迷恋的母体香，是大自然的味道，是健康的味道。汾酒爽，爽即为爽适度。汾酒爽是世人对汾酒绵甜爽净口感的评价，是汾酒与生俱来的性格标志。汾酒酒体中特有的纳米结构能将游离在酒体中的乙醇分子聚合，这让汾酒从科学视角上与其他香型有了本质的区别，成为新时期健康白酒的典范，引领人们健康饮酒新潮流。汾酒人对这五种品质的铸造过程蕴含了汾酒酿酒学的真谛，蕴含了汾酒人用心酿造诚信天下的质朴精神。 北京房山酒庄开放月活动即将拉开帷幕，莱恩堡嘉年华、乌龙堡红酒之夜、国际葡萄酒大赛与您不见不散。贺品牌诞生两周年，全包圆品牌盛典大幕开启。 999元每平米的价格，能买到什么样的家装？ 精细施工、大牌建材、实木家具、灯具、窗帘、名牌电器。 还是999元每平米，品牌盛典能买到什么样的家装？ 在此基础上，再添智能卫浴、纳米净水、北美进口白橡木家具，而且设计费全免。 400-606-8866， 400-606-8866。 逢周末成功签约，另赠空调一台。 名额有限，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暑假来北京金鱼凤山温泉度假村泡冷雾泉，吃冰冰宴，看亲子夏令营，开别墅露台 party， 详情咨询0106071-1188。 贺品牌诞生两周年，全包圆品牌盛典大幕开启。 999元每平米的价格，能买到什么样的家装？ 精细施工、大牌建材、实木家具、灯具、窗帘、名牌电器。 还是999元每平米，品牌盛典能买到什么样的家装？ 在此基础上，再添智能卫浴、纳米净水、北美进口白橡木家具，而且设计费全免。 400-606-8866， 400-606-8866。 逢周末成功签约，另赠空调一台。 名额有限，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贺品牌诞生两周年，全包圆品牌盛典大幕开启。 999元每平米的价格，能买到什么样的家装？ 精细施工、大牌建材、实木家具、灯具、窗帘、名牌电器。 还是999元每平米，品牌盛典能买到什么样的家装？ 在此基础上，再添智能卫浴、纳米净水、北美进口白橡木家具，而且设计费全免。 400-606-8866， 400-606-8866。 逢周末成功签约，另赠空调一台。 名额有限，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第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 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不论你是否忙碌地穿梭于北京的街道，或是驻足于慵懒的咖啡厅，希望四季的微风中继续有你的陪伴。乐享生活，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老时间，新朋友，一起品味生活的美好。更有听众专享福利，每周送不停。乐享生活，慢下来享受生活中的点滴美好。 生活永恒，快乐无限。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都在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呢，我们的乐享生活来到的是周五的固定单元小夏推荐。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这部热播剧是目前正在中央电视台一套黄金晚间的黄金档8点钟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最美的青春》这部电视剧。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演员是马赫，他在《最美的青春》当中饰演的是魏富贵，欢迎富贵。 大家好，我是演员马赫。 哎，这个，对，就这个名字，我们一般都很喜欢把它儿化，富贵儿， 魏富贵儿 啊，对，就是，哎，就是，不管大家喜欢怎么样来叫啊，都好。今天呢，我们在一直播上面，大家可以看到我跟马赫啊，当然了，在直播的大多数的时间，大家会看到马赫一个人啊，不要再呼唤我了，我就在他的正对面，你们可以想象一下。哎，对，微博和一直播上面都可以来搜索一下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在一直播上面，我们放出了今天的同步视频的直播，可以下方直接给我们留言。刚才大家呼声很高的这个求婚的戏份，不是还没有演到，是压根儿就不会演。 对， 这个求婚的戏份啊，不是在《最美的青春》当中，是马赫自己用《最美的青春》这部剧记录了自己的青春。这是个绕口令啊。接下来我们要请马赫讲一讲这个部分了，因为我在你的朋友圈里边，看到求婚的戏份的时候，你们都穿着这个军绿色的，是吧？就是那个时候算什么？这也不算军装，算 军绿色的。 对，就有点像那解放服、解放鞋那一套，然后站在一个演讲台上。 没有吧？我那天穿的是 你穿的是灰哦， 记错了，你可能是看到我另外一张照片。 哦，对，那就是灰色。那灰色的那个是也是算工服。 他那个好像那天穿的衣服，我记得是个灰色的，那个也不算是工服， 有点像我们去接受这个爱国主义教育的时候穿的那个红军的那个衣服，那个颜色有点像，有点接近了那个灰色， 差不太多，对，差不太多。 好了，我们来说一说马赫的这个记录青春的方式。 行，给大家讲讲这个求婚，大家那么想听， 对，真的 是清个嗓子， 好，真的是自己生活当中的媳妇儿啊，是跟生活当中的媳妇儿求婚，还不是戏份。但为什么会想到说？ 是这样，这个我那个老婆呀，她之前结婚之前呢，就告我说，如果没有一场求婚，她是不嫁给我的。后来我就琢磨说，这个求婚我该怎么求啊？然后也想了好多种方式，然后包括跟朋友取经。有的 你们都是怎么求的呀？ 有的说是在电影院包个电影院，完了之后一堆朋友一块儿去那儿啊，然后给把婚求了。要么就是找一个人多的地儿，就是类似什么世贸天阶之类的地儿，什么全北京向上看那种。我就说这都没意思啊，这个大家都用过了这招，是吧？ 那你还是跟人取经？ 对，所以我就想听一听不同的意见嘛。 嗯， 结果他们说的都是我心里边觉得 pass 掉的。 嗯， 后来。那天刚好跟那个最美的青春我们那个导演我们在一块聊，我说这个老婆要一个求婚，然后后来导演说那干脆这样，咱们一块儿就是弄一场戏，弄一场戏呢，你在戏里给他求婚。我说哎，这个好啊导演。然后呢，所以就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然后我就给我老婆说，我说导演想让你演一场戏啊，让你演个角色，你那天一定要安排出来时间 啊，一定要串一下 啊，一定要来串一下啊，跟我对手戏。 不是，你媳妇说，你是不是？哎呦，我什么时候变得这么重要了？ 没错， 必须让我来串一下。 对，必须让你来，你不来都不行。他一听，哎呀，那太好了，那我，他说我是不是能火？我说你肯定演了就火。然后每天， 媳妇太有意思了， 特别有意思。然后呢，自从那之后啊，就天天问我什么时候啊，什么时候啊，你知道？结果终于那一天到了啊，到了之后呢，提前一天他就特别紧张，问这个怎么演啊？你给我说说戏，你教教我这个怎么。然后后来我就给他说，我说你不要着急，到时候会有执行导演告诉你怎么演。然后到了那一天之后，我就提前把那个花啊准备好。还有买的这个叫钻戒， 求婚的戒指， 求婚戒指也准备好了。到那一天，然后导演把他叫过去，然后给他说戏，然后后来他那个过程中告诉我说：“哎，你不是说有台词吗？怎么没台词啊？” 真的好认真。 对， 导演说好了我能火的吗？ 这怎么没词儿啊？我说这样，你就说啊，你说我给你加几句词儿，你就说 还加戏呢。 那个恭喜啊，魏富贵同志获奖，就说这几句。他说啊、哦、行，他就天天跟下边默这个词儿。 所以就是恭喜获奖，那你设定的这个场景， 对， 实际上我们在电视剧当中 没有 哦，对对， 这个没有。 说好的能火呢，你没有欺骗别人。 这个其实就没有这场戏， 其实是完全是你们做了一场戏， 做了这场戏是有，但是获奖的不是我，是另外的同志。那天呢就等于说是让我获奖，对。给他说的是，你给魏富贵同志颁这个劳模奖，就是获得了劳模，全场。 我以为你把粮食拿出来，你就获了劳模奖了呢。 那个没获奖。 这样都没获奖。 那个是应该的，那个。 奉献最美的青春是应该的啊。 应该的，对。 然后这本来是没有的。 对，然后后来呢，他就那个，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就突然间我就说，我说那个我要向你求婚。完了之后他以为还是演戏呢，他当时还是觉得演戏，他当时那个反应就是还在戏里那种状态。后来他越听越不对，我都把花拿出来了给他。当时听我说完那些话之后，然后他就哭了。完了之后这个 就觉得是 觉得 回到生活当中了， 他就一直觉得是在演戏。那天特别巧，爸妈啊，我弟弟妹妹啊也都在现场，但是他们都不知道我事先要求婚。 那怎么就那么凑巧你？你除了把媳妇儿骗去，还能把父母呀、弟弟都骗去呢？ 是这样的。本来呢，其实是我的表妹，她从国外就等于是留学回来了。到了北京之后呢，她没有见过这个拍戏。刚好那一天，她说要去探我班，然后 你确定不是你跟人家？ 我真的、 你说就这几天吧，只有这一天有我的戏，你们来？ 没有。他刚好就那一天在北京，因为他不是北京人嘛。他刚好那一天 他就是他下了飞机 转机啊之类的 啊，对、哦、然后那天刚好那一天留在北京那天，后来我爸妈还有我的弟弟，然后他就等于是来到这个地儿，他就说就是一块儿陪着他看一看拍摄现场，结果就赶上我去这个求婚了。然后求婚了之后呢、哦、后来就是让我爸妈也穿上，还有他们都穿上了那个戏服做群众演员， 都坐在下面看你颁奖， 看我颁奖，看我怎么求婚。我觉得这个还挺让人值得那个纪念的，这样的一个求婚的一个仪式。 而且你知道很多人求婚的时候，第一呢是就是另一半啊，就是媳妇儿这个部分啊，没有，就是很突然的给了一下，很多人就说：“哎呀，不行啊，我今天素颜啊，没有妆啊什么的。”哎，你这场景挺好。对。 然后所有人，好多人都在，你想那么多群众演员， 嗯， 完了之后，真的在这里，我非常感谢满意导演，感谢我们最美的青春剧组，然后这个就是大家把自己的这个时间给牺牲了下来，然后。完成了这一次这个求婚的一个过程，大家可以在演员马赫的微博里边，新浪微博里可以看到这场求婚的一个这个小的视频。对 哦，想看想看，大家可以去演员马赫哎微博搜他的微博就好了。 一月份吧，一月份的时候，1月13号的那一天发的。 那好冷啊，你们那个时候拍戏。 对，冷。 那戏服看起来很单薄啊。 里边使劲加衣服呗 啊，就看起来哎，大家好像都丰腴了一点，就原因是因为衣服加的有点多， 必须加，零下30度、啊、你不加那不就冻坏了吗？冻坏了怎么演下边的戏啊？ 而且很有意思，就是父母哎都藏在人群当中，变成群演，然后成了以后呢， 大家都 上 台。 你看这，对，而且我觉得这部剧的名字也真的很适合《 最美的青春》 哦。 而且我是在毛主席这个像下边，当着毛主席的面求的婚。 哦，也很有年代的记忆感， 对对对对对对， 真的，这个确实和别人的都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啊、哦。有自己的这个，也不是，反正我们听众听完了，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学来的。哎，但是呢，我觉得马赫这份用心。我们各位男士啊，男听众们，你们都应该用上学习一下。 生活中确实有的时候需要仪式感、 嗯、 应该是有一些仪式感的。 虽然说这个要求啊，前提还是媳妇儿提出来的、嗯、 是， 哎，但是这个用心包括说最后真的做成了， 对对对， 是需要我们各位男同胞们啊这个还是要好好的布局一下，码一码人啊什么的。你一开始的这个大家也跟我一样的感觉，就是马赫一说到这个部分的时候呢，就很高兴啊，很兴奋。除了在清嗓子以外，他那个表述啊，有人说，啊，什么叫那个老婆？ 啊， 对，你看你都没有注意，是不是这个口语？ 只有一个老婆 啊，对， 王雷旺，那个老婆是哪个？ 完了，这一段被听众截出来，放到微博上艾特你，说清楚是哪一个？ 只有一个， 哎，对，只有一个，在最美的青春的剧当中求婚的那一个啊。啊，说我们一直播没有声音了，你们确定是没有声音了吗？嗯，但是我们一直都没有动那个手机啊，大家试一试把这个耳机戴上，看能不能听到。那如果实在是没有的话，你们就同步打开876吧，虽然有一点延迟不同步啊，但是也就差一点点吧。嗯，微博和一直播可以搜索主持人江夏来看到我跟马赫在直播间里面聊天的状态。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在一直播上面给我们留言。刚才听完了我们最美的青春剧组帮马赫同学完成的这个求婚，哎呀，大家感觉怎么样呀？是不是觉得这个剧组就真的很热血？ 对，关键是这个事儿结束了之后啊，我身边的好多朋友就说，你把这个求婚仪式整得这么高的这个格调，我们这怎么办呀？我们他说我们结求婚的时候该怎么办？因为我这身边的朋友还有一些没结婚的嘛。 对呀、啊，你不要发朋友圈，不要发微博，让我们的媳妇儿看见我们怎么着？你但是哎呀，控制不住嘛，幸福就是很想要跟大家。 一开始还真的没有想发朋友圈，发那个微博，是身边我一看，我的天哪！就是我的这个朋友圈已经被我求婚的这段视频给刷爆了，因为现场有很多这个 工作人员 也好啊、嗯、演员朋友也好啊，都在发这个我们的求婚仪式，他们也都很感动。对、 嗯、 然后我一看人家都发了，我自己不发这太不那个什么了，后来就自己也发了、 哦、好像不是主角一样啊，说好的会火呢我们今天就得在朋友圈里火一把。 对，然后又在微博上，后来是微博是蒋欣发的，蒋欣他就发完了之后我就转到他的，就是他也是、 嗯、他也是因为太感动， 对 不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就听到，我觉得女生 对， 而且同为演员， 对， 非常能够理解， 是是是， 这个片场啊，大家一拥而上，那种兴奋的感觉， 对， 好了， 蛮感动。 对，对，反正总之了，马赫就说：“我发呀，我不是要跟你们炫耀，我都是被迫的，就是这意思，都是你们发，你们怎么那么讨厌？你们都发了，我也 本来想低调，后来没想到比所有人都高调。 你都在拍戏现场了，你哪里低调？这低调不成，好不好？ 哎、 嗯，好，哎，说到这个，弟弟呀、啊。”嗯，爸爸妈妈还有这表妹、 表妹、还有舅妈， 舅妈都去现场都看了。 对， 他们会就家人会有什么样的反馈？ 哭了， 感动。 对，对， 嗯、 因为就觉得我还能干出来这种事儿。 哎，我也想说，因为之前大家在像《极光之恋》这样的电视剧里面会看到，说马赫就觉得，哎，好坏啊，这个人是不是？我觉得微博上面肯定也会有人因为角色骂你，各种人说啊，你怎么一直演坏蛋这样子？ 是是是， 好不容易、啊、最美的青春啊、哦， 嗯， 咱们这回挣了一把， 对， 不会，就是生活当中大家也是这么认为你，然后就说，哎。你性格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会让大家觉得说你干不出来在现场求婚这事儿啊？ 对，我其实性格我是特别随和的一个人，就是怎么都行、 嗯、 就是只要是朋友开心我怎么都行，我就其实是这样的一个人。 嗯， 而且这也不像别人就是爱什么争什么的，我也不争， 太随性了， 随性随性， 所以大家会觉得你不会这么的有计划。 对，你这么怎么回事，这不像你啊，你都是一个哎这行那也行，你没想到你还能计划出来这样的一事儿。 哎，我知道了，你媳妇儿肯定就知道你生活当中太随性了、 嗯、 就他就要求你、 嗯、 你不可以直接扔个戒指送束花给我就完了。 对，你别忽悠我，就是不要这种太随意的这种、 哦、 对吧，这种搪塞我也是这样。不行，所以我觉得哎这个事儿干的还挺靠谱。 嗯，哎，所以这就你看马赫和他的这个妻子之间的这个相处之道啊，我觉得也可以分享给大家。因为有人说了，说你看啊，马上要快七夕了，下周五， 对， 嗯，啊，说肯定有很多求婚的，那简直是求婚大作战。其实是这样，求婚真的是有点作战的感觉。 对，我觉得其实不用说把格调弄多高，我觉得就是有自己的那种特色，有自己的心意就好了。 哎，今天呢，贺哥跟我们讲，其实不是为了说让大家说，哎，我们都去营造个片场， 没错没错没错， 我们都去搞一个大阵仗，不是这样。第一是你一定要很知道你的另一半的需求， 没错。 我觉得作为女生来说，很多时候也应该说出来。 嗯、 我觉得这一点你媳妇儿很好。 对。 对，是不是就是夫妻之间最怕，尤其情侣之间也是最怕猜， 是 因为有时候男生的脑回路和女生的脑回路真的是有点不太一样。对，就脑回路真的有点不太一样。你总觉得说，哎，我好像给了你暗示了啊，怎么样怎么样？我跟你说，男生真的不懂， 猜不到。 我们不如就 对直说嘛，对 啊，就直说，就我就很想要一个这样的。你不用说的很具体，但是你一定要把你的大的要求说出来。 对，啊，我老婆就是这种。有什么就说什么，我也是，嗯，就是都比较直爽。那是我白羊座，他狮子座的原因嘛，都是火象星座的，这不会藏着掖着，有啥就说说。 那真的是领地意识非常强的， 那领地意识， 嗯、哦，对，狮子座。所以我觉得七夕快到了，不管大家会不会加入到求婚大作战的这一场战役当中，真的，我觉得刚才马赫跟我们分享的这个，也是分享了夫妻的相处之道。哎，就应该有话直说。哎，想要什么我就坦白的跟你说出来， 对对对对 啊，这样就很好。一直播还有微博上面可以继续的搜索主持人江夏来跟我们互动。刚才在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们俩闲聊的过程当中啊、 嗯、 就有朋友说到觉得你跟马可的这个神情 嗯 有点神同步的感觉。 他模仿我。 你仗着别人早出生。 对啊，肯定是嘛，我比他大九岁呢。 嗯那一定是他模仿你了。 对啊，肯定是啊，模仿 他会开始模仿的时候，你的表情包都已经成型了。 对对对，他但是我们俩性格又不一样，他我是比较外向，他呢当着我的面比较内向，他是属于这种。 啊、 我们在一块儿的时候给我的感觉就是相对比较内敛，对。 哎，但是好像就通过朋友的嘴里边，好像就不太一样了。 又不太一样了，对。 哦， 这个、奇妙的一个。 哎呀，这是很奇妙的啊！哎，说到其实，因为两个人都同为演员嘛， 对。 那私下里面会交流吗？比如说，像刚才你也会给我看，说，哎，你看家庭里面有个群， 嗯、 大家会交流， 对对对， 说，哎，《最美的青春》很好看，或者怎么样。 是是是是。 所以同为演员又同行的话，兄弟之间会有什么样的交流的方式？ 交流不交流这种具体太专业的东西，就是比如说你给戏演成什么样干嘛，不交流这些东西，只交流一些比如说生活中的一些东西，然后就其他的，就是也没什么了，就是聊一些八卦什么的这种，对，太极嘛那种。 啊，这个，哎，你看不聊，不是特别的会聊很专业的东西，这是你们两个人达成的默契。 就是因为我觉得大家都是成熟的演员，他也是中央戏剧学院毕业，然后从小9岁就开始演戏，对吧？我就觉得他的演技，等于是我觉得是越来越好。 我也是看着《家有儿女》长大的一代， 我也是看着《家有儿女》长大。 荒野男孩， 荒野男孩，对，这出道恨不得比我都早，你说这我怎么说人家呀，对不对？ 嗯。 然后呢，他也平时也没有跟我说过，就是说这个戏你演的怎么，就会觉得哎，这个戏还挺好看的。 嗯。 对，我觉得哎，你这个戏演的挺好看的，就是说一些这种互相鼓励的话吧，反正都是这种。对，那都希望对方会更好嘛。 嗯， 对。 在挑戏的这个方面呢，彼此会有建议吗？ 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吧，就是还是要选一些这个角色呀、剧本呀、团队啊，各方面综合，就是综合起来好一些的，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建议。 嗯， 对，而且就是那种，比如说经常合作的会优先考虑，比如对吧？就是 啊，比方说郭庆宇导演， 对，肯定是因为这个都很彼此很熟悉了。 对，而且整个的调性啊，因为像郭导戏，大家会知道每一次出来，我们都会觉得哎，不会差太多。 对 啊，可能只是类别上面略有差别，哎，但是整个的品质啊， 对，品质绝对特别棒。 然后演员之间这个感觉， 对， 好像都已经架在那儿了。哎， 对， 这个大的框架就有。我们往里面填一些细小的、很具体的年代的内容就好了。 是。 这还有人说这个富贵啊是个很不错的名字，听起来很随便，但是很通用。 对， 你们这形容，你们给马赫这个角色的形容啊，看一看，人家后面有这个非常感人的戏份。 今天晚上， 今天哎，应该是今天晚上，好不好？8点央一啊，我们去看看《最美的青春》，看看这个马赫刚才在现场上半段，大家可以去听我们的回放，或者是看一直播回放的时候，那一段台词在现场，我都会不自觉的要把我们的电乐拉下来，因为我觉得哎。马上就秒入戏，就很感动啊！最后我还要照顾我的父母啊，照顾我的啊，因为妈妈是这样去世的，所以哎，我一定要让我的 弟弟妹妹 哎兄弟姐妹一定要能够有饭吃啊！还有人说，你刚才提到就是马可在你面前是这样啊，在别人面前他说，然后世界杯杯舞说，就是可塑性强呗。看你怎么理解吧。 没错。 对，所以这部剧，现在播到现在了，你希望大家全部看完了之后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反馈？ 我觉得对于魏富贵来讲，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浪费粮食，一定要节约。 你希望大家的反馈是这个样子的？ 对啊， 就带给这个角色带给大家的， 这个、角色带给大家的嘛，因为他是一个。很知道要这个就是怎么去珍惜自己的生活，这来之不易嘛，因为他是逃荒过来的，妈妈饿死了，然后弟弟妹妹没得吃，只能靠他一点一点的节省下来的粮食。 好，我要打断马赫了啊！我们稍后播出的是好哥会说话呀，时间怎么这么短呢？下周一见了。 没事，欢迎收听易购时间节目的一开始呢，先跟您来说一个坏消息啊。前段时间呢，我们举办的66块钱和五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没想到啊，得罪了不少的朋友。很多朋友呢，都打来电话来质疑活动的真实性了。手机尾号是7085的林先生啊，就说了，市场价是3180的五粮液股份的富贵吉祥酒，是出厂价呢1588啊就能买一箱，然后还送2箱啊。我一听，赶紧打电话吧。结果电话接通之后啊，告诉我说活动结束了。我看见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质疑呢，现在我们就来联系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富贵吉祥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胡总您好。 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胡总您看啊，最近咱们这个买酒送酒的活动啊，本来是办的挺顺利的啊，但是呢前两天呢就有很多朋友都给我打电话了，就说了说你们这个电话是一直占线啊，根本就打不进去，这是在欺骗群众。关于这些问题您看应该给大家解释一下吧。